教育面对面，在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中招的直播咨询的系列节目。我们呢会为大家来陆续的安排，有这个9所中高职的院校啊，来为大家参与这个直播。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特别的邀请，教育考试院市中招办的主任马红辉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提供今年中招志愿的填报指导。所以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而从7月4号开始，教育面对面呢将会继续的进入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的3轮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是高职院校的直播的序列。那么也会为大家陆续的邀请到在京招生的这些高职院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提供今年的高职院校的志愿填报的直播咨询服务。那么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有需求，您可以也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的相关的微信推送信息也会及时的推送到您的手机终端。另外呢，你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每天晚间5:30到7:00为你安排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的首播节目，而在第二天早间的7:00到7:30还会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大家也可以及时的选择收听。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的3所院校分别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和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或者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先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1+3市级统筹学校扩招报名时间由6月24号延长到7月3号。西城、朝阳、丰台发布接收转学申请工作安排，转入西城仅限小学3至5年级。本市5年审结34起高考诈骗案，共有97人被骗。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为回应部分学生及家长希望能够享受1+3培养实验优质机会，1+3市级统筹类学校的报名时间延长到7月3号，范围也扩大为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的所有初二学生。按照市教委此前公布的招生计划，市级统筹类学校主要面向城六区一般公办初中，此次补充通知将报名范围扩大为城六区具有普通高中升学资格的所有初二学生。同时明确，市级统筹类学校招生面向一般初中校倾斜，录取城六区一般初中校的学生比例不低于实际录取人数的60%，一般初中校学生录取率要高于优质高中所属初中校的学生录取率。此外，报名时间也由6月24号延长到7月3号。7月5号各报考学生可在1+3报名系统中查询自己是否进入到面试环节，原定面试的时间7月7号到8号保持不变。近日，西城、朝阳、丰台先后公布了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义务教育阶段接收转学申请工作安排。根据通知，转学申请登记将于本月启动。西城区明确， 转入仅限小学3至5年级，小学、初中各年级均不办理区内转学。本市外区转入时，需同时具备西城区个人居民户籍，且法定监护人在西城区内有自有住房或租住公房的条件。登记将于7月9号到12号进行办理。另外，朝阳区和丰台区的转学申请也将于本月启动。在刚刚过去的高考志愿填报期，这个时间也是涉高考招生类诈骗的高发期。日前，北京海淀法院总结了本市近五年来此类犯罪的情况。2013年到2017年间，本市共审结涉高考诈骗案件34起，97人被骗，总案值共计人民币4224万余元。法官提醒，花钱顺利入读名校是骗局，该种行骗手段格外严重，处在于为取信或捆绑被害人，罪犯会授意被害人不参加高考，放弃填报志愿，或者是背离分数报考，虚假就读，在造成财产损失的同时，会对考生求学造成不可逆转的障碍。记者也注意到，高招诈骗罪犯学历相对较高，研究生、大学本科及专科学历共30人，受高等教育比例为 50% 左右。在近三成的案件当中，被告人在实施招生类诈骗案件的同时，实施了其他的诈骗行为，因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应该警惕受骗。日前，国内某互联网求职平台发布的2018年大学生就业力的报告显示，今年大学生就业趋势呈现出不少的新动向，特别是与往年相比，大学生首选就业比例在不断提高，而创业热和出国热则持续退烧。与此同时，这也表现出了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正在转变，有不少人认为实现个人价值比挣钱更重要，这也说明他们更注重于个人的工作经验积累，折射出大学生就业正在趋于理性，不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去互相攀比和追赶时髦。近日，中国数学练习册再出英国版，编写发行中国中小学著名数学教辅品牌一课一练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宣布，再度与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联手，将侧重训练心算能力的同一系列教辅书三招过关推广到英国。随着中国数学教育走出去，曾经英国人摆脱对中国数学教育颇有负面的刻板印象，开始真正的认识独具中国风的数学教育。如今，中英学科交流也带动了美国、芬兰、南非等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赴华取经。中国基础教育能为人类教育进步提供更多的路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好契机，极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与融合。现在随着生活环境和营养的改善，青少年青春期发育较过去提前了约有2年的时间。目前我国青少年儿童展现出的生长发育长期趋势为同期生长水平提高、青春期发育提前和成年期身高增长。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现在13岁孩子的身高相当于过去孩子15岁的身高，孩子们的发育启动时间逐渐提前了，因此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贴上了性早熟的标签，家长们更是草木皆兵，动辄就带孩子上医院检查。因此有专家提醒，生长发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连续观察，并非所有孩子都需要寻求医学的帮助，家长可以认真观察一段时间，再带孩子到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看孩子的状况是否符合正常的生长发育水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盛长征为您编辑播报的。下面呢，我们再和您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和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大家有问题，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除此之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50850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所学校的三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副院长贾冬青。贾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好，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招生办的薛晕主任。薛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再给大家介绍北京市新媒体纪实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的主任梁冰主任。梁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嗯，欢迎三位今天做客节目啊，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招志愿的填报指导服务。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话和您一起走进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是北京市交通委直属的唯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为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培养建设了大批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与管理职业人才，形成了鲜明的交通职业教育特色。学院是北京交通职教集团的核心院校，与北京市交通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包括公交集团、地铁运营、首发集团、轨道建管、祥龙集团、市政路桥梁及世界知名企业紧密开展校企合作，所有专业100%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毕业生实现专业高对口率和高待遇就业。在市教委和交通委的指导下，学院借助于国际化办学模式，引进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职业本科课程，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 好的，下面呢，我们首先呢，邀请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贾冬青副院长呢，来为大家做介绍啊。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个几所学校呢，都是各具特色啊。贾院长，您这是以交通 对 为特点和特色的， 没错， 是吧？啊， 没错。 嗯，那这样，我们呢，首先呢，先和大家呢一起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学校啊，今年我们在本市投放的这个中招的计划，还有相关的专业的情况，先给大家先做个介绍。 好嘞，今年我们在北京中招阶段呀，主要是招的是5年一贯制的考生。那么呢，我们投放的计划一共是600人，涉及到招生专业是19个， 嗯， 一共是4大专业群。我简单的和考生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好 啊，首先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拥有北京户籍的中考的学生，同时呢对于符合随迁子女政策的外省户籍的中考生，我们也可以招考， 嗯， 也可以报名录取。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5年一贯制这个学制啊，今年一共总计划是600人。那么这600人呢，也请考生们这个放心的报考。因为我们前期啊组织若干次这个校园开放日，开放校园让考生和家长们体验一下我们交通运输类的专业建设。 嗯， 很多家长都担心考不上。 嗯， 这个可以告诉考生朋友们，因为今年计划还是相对富裕的，所以呢应该说几乎是100%都可以录取。第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专业设置。今年呢我们一共设置了19个专业。嗯，总体上说呢，一共是4大专业群。 嗯， 在这儿简单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咱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对， 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轨道交通的专业群。 嗯， 因为是综合交通体系嘛，现在包括我们几位在这儿做客的这个院校领导，今天都是坐地铁来的广播电台。 嗯， 所以呢，轨道交通对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像北京地铁、京港地铁和轨道运营公司 很多毕业生都是我们的校友、 哦、 目前呢都担当主要的这个运营管理的相关的岗位。 嗯， 那么我们也是透过和北京地铁等三家运营公司呀，构建了一个这个全国目前唯一的具有地铁真车的一个实训基地。 嗯， 所以也为孩子们未来的学习发展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教学的条件。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一块呢的专业群是我们汽车服务与管理的专业群。现在轿车呀都已经进入了普通家庭，那么我们呢只专注高端的汽车， 只针对高端汽车， 高端 高端品牌汽车， 对，高端品牌的和这个收入待遇比较高的这些岗位。 嗯，嗯 像我们的小孩毕业以后呢，现在基本上在奔驰、宝马、保时捷， 嗯， 这些高端品牌进行就业， 嗯， 收入待遇也是相当可观的。 是的，嗯， 第三大专业群呢，就是我们交通管理与信息工程的专业群。 嗯， 那么这个专业群呢，主要关注两类专业，一个呢叫智慧交通，像我们现在出行都会用高德。用百度，这个看一看我们，这个马路上的这个信息指示牌。 嗯， 那么这些信息的发布呢，很多都是由我们交通大数据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来进行的。 嗯， 在我们交通委的 TOCC 做相应的这个监控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为二机场啊储备大量的这种应用人才。 嗯， 这个 您指的是那个大兴的这个新的 第二机场， 对， 像我们的航空服务专业 啊， 对于空乘啊、地勤呀、啊 嗯， 包括一些这个机务指挥啊等等，都有一些相关专业在这里边。 嗯， 第三个专业群呢，就是我们道路桥梁专业群。 嗯， 这个也是我们服务首都、服务京津冀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群。 嗯， 那么呢，这个过去啊，修路架桥，包括近期这个大七环就要全线贯通了。那么很多公路的养护和管理工作呢，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像我们呢，有一个甲级资质的一个检测中心。 嗯， 我们现在每台车呀都是几百万，价值几百万，它从马路上一过，相关的数据就已经采集齐了， 哦， 给我们的这个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的维保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数据的参考。 嗯， 也就是说替代了过去这种人工采集这个维护管理相对滞后的这种落后的面貌。 嗯， 所以呢这个四大专业群应该今年啊一共招这个600人。 嗯， 轨道交通呢是160人，这个汽车服务是210人，交通管理呢是160人，道路桥梁是70人，加一块一共是600人的招生规模。 嗯， 也欢迎我们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多到学校这个参观指导。 嗯， 来进一步的了解这些相关的专业。 是啊， 再有一块我想简单说一下。 好， 这马上这个4号啊可能中考成绩就出来了。 嗯， 我们从5号和6号按照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考试院的相关要求，这个要进行提前招生的录取工作。 嗯， 我们600个招生指标里边有 30%， 也就是180人是可以做提前招生录取的。 嗯， 所以有这方面兴趣的考生呢可以及时到学校来进行提前招生的录取工作。同时呢，像我们轨道的车辆专业、轨道的运营专业、航空的相关专业，还有专业驾驶，因为这也是应企业的相关要求，这个要战线前移，完全按照企业未来的用工标准来打造这个专业建设。 嗯， 所以呢要求我们的考生的身体条件啊各方面的素养要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 嗯，好， 简单这么个情况。 好啊，我这个听完贾院长介绍呢，忽然间感觉到咱们北京的这个整座这个城市的道路交通， 嗯 啊，基本上能够涉及到的专业您那儿都有了。 对， 是吧？ 对， 从这个前期的修路、 嗯、 架桥， 嗯， 然后到地下的 轨道交通， 再到地面上的汽车维护， 对对对， 维修，再到咱们空中的、天上飞的啊， 对， 全都涉及到了， 对对对 啊。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有至于说未来在这个本市从事一个交通运输行业的、 嗯、 啊，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这些专业应该是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的。 嗯，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微信网友谢福利啊，想问一下贾院长，因为刚才您谈到的说有180个计划是提前 招生 的， 对， 对吧？他说这个提前招生的是涉及到哪些专业吗？还是说所有的专业在提前招生都能够涉及？ 对，我们所有专业都可以提前招生， 都可以。那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中考生提供了两次机会， 没错， 是吧？ 没错， 你可以参加提前招生，然后呢也可以 参加7月7号到11号的统招填报志愿， 都可以， 都可以， 是吧？ 对。 那这个提前招生会有什么样特殊的这个条件要求吗？ 提前招生呢、嗯、它只是一种招生的方式。 嗯， 到时候考生带着中考的准考证、中考的成绩单、这个中考的体检表以及这个提前招生的相关的表单和户口证明的相关的比如说户口本原件， 嗯， 或者是身份证的原件，到学校来办理就可以了。 嗯， 我们也是由高分到低分录满为止。 好，嗯、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够给结果？ 这个应该在7月上旬。 七月上旬， 对对对， 就可以了。 对，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招生招进去了，我们统招的志愿就可以不用填了， 就可以不用填了， 是吧？ 没错 啊。 嗯， 好 嗯。 那么这个是提前招生的。另外呢，您还谈到了有这个专业加试的，专业加试的是涉及到哪些专业？ 嗯、专业加试我们一共是4个专业。 嗯， 像我们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群里边有2个专业，一个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专业， 嗯， 一个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那么运营专业呢，这一块呢重点呢是做各种这个地铁运营场站的管理， 嗯， 像我们的乘务啊，像我们的站务啊、票务啊、督导啊等相关岗位，它对整个员工的形象、身高还有包括综合素养方面还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嗯， 所以我们也要按照这个企业的用工标准啊来打造这个准员工的队伍。 嗯， 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航空专业，像我们民航运输里边的空中乘务和空港服务2个专业也是需要进行专业加试的。 嗯， 最后呢我们要分配到比如说像国际航空公司各方面的这个首都航空公司等各大航空公司，这一块呢对用工也是非常严格的。 嗯 嗯， 像这个民航的这些相关的专业，比如说对于男生、 嗯、 女生是不是有相关的身高的要求啊？ 对 啊， 这一块呢，这个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啊，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公布。 嗯， 像我们的轨道交通专业呢，要求男生必须在1米7以上。 嗯， 1米7以上。像我们的航空专业要求男生呢必须在1米7级以上，这些都有一些相关的要求。 嗯 嗯， 好，这儿有一个这个微信网友敏，还是想问您说这个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嗯， 不是只招男生是吗？ 对， 这个是为什么只招男生啊？未来在工作， 因为他未来是2个岗位， 嗯， 一个岗位呢是电客车司机 啊。哦， 因为司机这个岗位啊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岗位。 对。 但是呢他同时对人员的要求啊也是非常的高。比如说他的形象、气质、心理承受能力，包括他的思维和反应能力。 嗯。 这一块呢都要求有一定的特殊的要求。 哦。 虽然说岗位非常高大上，收入待遇也非常可观， 嗯， 但是对人员的要求也是蛮高的。 是。 所以这些孩子他要求呢这个只招男生。这个是我们用人单位的统一的要求。 统一的要求。 对对对。 嗯，好啊。 嗯， 好了，其实呢相关的这个专业啊还会比较的多，过一会儿呢请小院长再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的发送过来，进入整点广告，一会儿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6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继续中招志愿的填报指导，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分别来自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还有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大家有问题，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副院长贾东京院长来为大家做介绍啊，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老牛啊，想请贾院长给介绍一下啊。他说这五年一贯制就是今后不用参加高考就能够拿到这个大学的毕业证书嘛？关于五年一贯制这名词啊，您得给大家解释一下， 五年一贯制啊，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五年一贯下来的。 嗯， 也就是说，用我们这个学院的话讲呢，叫中考可以直接上大学。 嗯， 所以呢，这个概念呢，这个五年一贯制，从您中考这个阶段开始算起，一共上五年，取得最后毕业取得大学专科学历。 嗯， 应该说从时间成本上还是比较划算的。 对 啊，三年的高中，在三年的大专，3+3就是六年，中间还要增加一个高考。而五年一贯制呢，透过你中考直接选择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大学的专科，时间成本上省一年，中间也可以减少高考对你的这种折磨。 对，五年的时间，毕业之后，我们拿到的是 大学专科的 这个学历啊。咱们从2011年的时候， 对， 就有了这五年一贯制了，是吧？ 没错。 那到今年，这都已经得有 8年 的时间了。这八年的时间呢，应该有3届还是4届的毕业生了吧？ 嗯， 对。那么就是这么多届的这个毕业生，能不能跟我们考生和这个家长也来说说啊？ 嗯。 就是现在这些毕业生，就是说未来他们的这个升学， 嗯， 然后包括就业， 嗯， 啊，现在情况都怎么样？ 这个我们办交通职业教育啊，未来的发展主要是就业， 嗯， 每年呢，应该北京市教委有15%的这个综合排名的推荐可以专升本， 嗯， 实际上我们每年啊15%的指标都是用不完，还是以就业为主，以就业为导向，像我们。办学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梳理了一下我们的办学特色。 嗯， 第一个呢，像我们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属交通委直属。 嗯， 目前我们新到任的交通委的主任叫李先忠，原来是咱们东城区的区长。到任以后呢，现在已经担任我们学院的院长，就是兼任我们学院的院长。我们头上周啊，刚刚2018届高职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面盖的院长的章都是李先忠主任的这个人民章。 嗯， 所以呢，这个主任担任我们的学院的院长，也凸显我们行业办学的这个突出的特色。 对， 这是一般的职业院校比拟不了的。 嗯， 所以呢，我们把自己的定位也是立足交通，办好职业教育，同时呢，面向市场呢，求得我们生存和发展。 嗯， 那么这么多年来，为首都的交通行业还是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这是第一。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专业其实都是100%的订单培养，那么真正体现这种企校合作、工学结合。 嗯， 所有的专业都是和我们交通行业的国有企业或者大型的这种国际型的企业进行合作办学。 对，瞬间的感动，他就想问您说， 嗯， 咱们学校所有的专业都是校企合作的专业吗？ 嗯， 那就是是的， 是的， 嗯， 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是的， 嗯， 而且还是和非常优秀的交通类的企业进行合作。 嗯 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业的高质量就业的目标叫双高一可，就是所谓双高呢，就是高对口率，就是本专业就业的高对口率。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收入待遇。一可呢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发展。 您这边有统计吗？现在学生毕业之后他们的起薪的水平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应该平均在5000块钱以上。 哦， 嗯，平均在5000，因为各个专业它也不均衡发展。 嗯，哪个专业是最高的？ 目前来说我们汽车相关专业是比较高的。 像我们如果要分到这个奔驰、宝马、保时捷这种 4S 店的小孩，月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是吧？ 对，包括今年我们新开设的这个特斯拉的订单班，我们的小孩进入特斯拉以后，实习费用就非常可观。 能够达到多少实习的费用？ 目前还是保密阶段。 啊，实习的费用就很可观了啊。 对对 啊，好啊。 像我们其他专业的小孩啊，这个透过这种中外合作办学，应该说呢，促进我们专业建设质量提升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招。像我们轨道交通专业，像有一小孩叫刘海波，也是我们在校的学生党员，目前在京港地铁运营公司做乘务，也就是做电客车司机，他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适应了企业的这个工作节奏，而且呢就是自己放单飞了啊， 就可以自己一个人 是独立驾驶， 独立驾驶， 对对对对，非常的优秀。像我们汽车专业呢，现在既有自己创业成功的，像我们的戴金山刚毕业两三年，自己和其他的合伙人创业叫壁虎养车，就是给目前的综合的汽车维修企业提供咨询，给这些企业赋能，让企业赚钱，所以呢这个小孩呢也是非常的优秀。像其他的一些小孩呢，这个在一些高端企业，这个小孩呢，这个应该说收入待遇也是非常可观的。像我们交管类的这个学生，比如说航空专业，今年我们有些小孩就十几个孩子就已经到这个国际航空首都这个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去任职了，目前也处在这个实习的阶段，总体来说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这个道桥专业的学生呢，这个有很多优秀的校友，目前呢应该说都是北京的大工匠，在这个道路的养护和这个桥梁养护方面呢都非常的专业，也是保障我们老百姓日常出行的这种安全呀，做了默默无闻的这些工作。 其实因为之前一直说这个道路桥梁工程的相关专业都是比较苦的这个专业啊，因为风餐露宿啊，因为是这个架桥铺路的嘛，但是刚才您讲说现在因为高科技，开着这台车我们就可以能够，我们比如说道路的这个相关养护的数据啊， 对， 相关的 采集 就能够非常 整理， 对，非常便捷了。 对对对， 那是不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专业应该这个认识上也应该有所扭转了？ 其实从我们学院的这个名称上你也能琢磨出一二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像很多高职学院都叫职业技术学院， 对， 我们没有技术，但是我们又非常看重技术，技术是立身之本，更多的我们在掌握技术的情况下，更多的搞了一些管理类的工作，比如说像现场工程的监理，像这个工程的这个相关的造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主打的一些专业，坐办公室的更居多一些， 是吧？ 同时呢，掌握这个先进技术以后呢，运用先进的这种生产工具，这个提供高科技的这种技术服务，也是我们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您看这个明泰，他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就是有点这意思啊，因为刚才呢，咱们说到的有一个是交通车辆技术，是只招男生，他说想问一下，说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哪些专业适合女孩子选择？因为您要一说这个，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车辆技术啊，男生，包括比如有这个汽车的车身的维修技术，等等等等啊，这一听的话，这都是男生的这个专业，对吧？ 工作岗位。 对。 那么适合女生的主要有这么几个这个专业，比如说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群里边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因为它出来主要是站务、票务和督导，甚至更高的岗位，更多的适合这个女生来进行工作，像我们汽车服务管理专业群里边呢，这个像我们的这叫汽车营销与服务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有一些特色，是我们和这个戴姆勒奔驰合作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这些小孩出来以后啊，都可以进入奔驰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 4S 店呀，或者连锁经营的相关的这个门店进行工作。收入待遇也还是相当不错的。像我们有一个小孩叫刘彦宇，是2017年，就是去年毕业的，现在呢就在这个奔驰的 4S 店 进行做销营销的工作、 哦、 收入待遇还非常的不错， 是 非常的不错、 啊、 像我们交通管理类的专业群基本上都适合女孩子， 嗯， 这里边呢既有我们这个智能交通大数据的相关专业，又有民航运输的相关专业，还有航空物流的相关专业， 嗯， 像航空物流更多的是做这种航空跨境电商或者跨境物流的相关业务，报关呀，这个相关的货代呀、 嗯、 这些相关的业务， 对， 工作岗位也是非常不错。道路桥梁管理专业群呢，这里边呢有一个专业叫路政监察， 嗯 啊，是我们这个交通运输类非常著名的一个专业，这路政监察管理就是招收的管理相关人员， 嗯， 对对对，也是适合这个女生，这个可以进行报考， 嗯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19个专业当中啊，有很多的都是管理岗位， 对，每个专业群 啊都有适合女生来报考的，主要它后边没标着只招男生， 嗯， 女生都可以进行报考 就可以了， 嗯， 好的啊、嗯，言之呢，想问一下贾院长，说这个中考多少分才能报您这个学校啊、 哦？这个目前来说呢、这个我们是由高分到低分录满为止， 嗯。嗯， 严格意义上是没有录取分数线的 啊、哦， 一般情况下都在200分以上。 嗯嗯，也就是大家的话，可以尝试去报一下吧，因为毕竟还有这个提前招生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嗯、 啊，7月五号是吧？ 5号、6号、6号、6号、2天提前招生， 对，一共有180个计划呢。 没错， 啊、然后180个计划，如果咱没录呢，还有420个计划，你在统招的时候还可以再继续报， 都有机会、 啊。对， 今年我们预测呢，应该是100%。的录取。 好， 嗯， 好，那么我们呢先请贾院长咱们先介绍到这儿。 好的， 好吧，大家呢过一会儿呢，如果还有关于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你比如涉及到专业上的问题，涉及到报考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发送给我们，过一会儿呢我再请贾院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好 好 好， 嗯， 好， 谢谢，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那么稍后时间段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起走进的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和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创建于1958年，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公办普通高职院校，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是北京地区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从事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综合性院校。学校坚持立足首都、面向全国、服务三农的办学宗旨，秉承立德修业、求知笃行的院训精神，主动适应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和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为导向，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以深化管理改革、创新驱动和内涵建设为抓手，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支撑、科研支持和社会服务。学院校中有厂，厂中有园，校内实践场所占地700余亩，建有彩色苗木繁育中心、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中心、教学动物医院、种禽繁育中心、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等37个综合性校内实训基地、156个实验室。校内生产性实训比例达80%以上，连同330个校外紧密型实训基地，为有效实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均在98%以上。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的招办主任薛云主任为大家做介绍。薛主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我们的这个招生的培养项目啊，和刚才这个贾燕所介绍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 是吧？啊，我们这个叫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 对， 是吧？ 对， 对， 这个怎么样去理解？也给大家先来做一个这名词上的解释吧。 好的，好的，好的。 嗯，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根据北京市教委文件精神，联合北京农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在2016年开展的一个贯通的培养项目。 嗯， 这个项目的学制是7年，其中呢，这个基础文化课程的教育阶段是2年， 大专层次的职业教育三年，然后本科专业教育是两年，最终拿到的是本科学历。 哦，这是七年拿到的是本科的 学历，对， 这个也是不用参加高考的吧？ 对对对对，也是减轻了我们考生的压力，可以说也是一站式的服务。 对，但是这个得跟大家有必要说明，就是你未来认定你的第一学历应该是专科层面的。 第一学历这个教市教委也明确了，第一学历是专升本的。 专升本 的本科学历认定。 专升本的本科学历。 对对对对对。 好， 对。 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把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啊，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属性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接下来那就得说说我们学校今年在这个培养项目当中我们所涉及到的，比如我们的招生计划今年有多少，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相关的专业。 好的好的。下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高端贯通培养项目的这个招生对象。它是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呢是要具备这个北京市的正式本市的正式户籍。第二个呢是要在同一所学校连续的有三年的正式学籍。第三呢是这个应届的初中毕业生。然后他的这个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430分，然后这今年的名额呢是不分区县的。我院今年计划呢是在全市招生200人，然后其中呢这个共分了6个专业。像这个风景园林、城市花艺景观设计、宠物医师，他对接的是北京农学院相关专业，然后食品营养与安全、生物应用技术、旅游管理对接的是北京工商大学的相关专业。我院作为这个一院四区的这个办学格局，应该说为了做好这个高端贯通人才培养项目呢，做了很多努力。针对这个贯通学生的这个年龄结构还有个性特点，学院单独把我们的北园校区拿出来一个独立校区，作为贯通项目的这个基础教育校区。 那也就是说在这儿我们应该是学习生活两年的时间。 对对对 啊， 对啊，在这里呢这个学生完成的是两年的基础文化课程的学习，主要培养了自己的这个人文素质还有科学素养，为学生的职业发展还有接受高等教育奠定基础。从第三年开始呢，学生将会来到我们学院的主校区，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山长阳校区。在进行了两年的这个学习生活，对这个学校以及专业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之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可以理性的选择专业，接受这个高等职业教育。在这个阶段呢，学院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品格和专业能力的这个技能，使学生具备有这个职业素养和终身发展的能力。到第六年和第七年，学生将进入到本科学校进行学习，然后纵深拓展培养这个应用技术能力、创新能力还有这个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对，最后两年呢就是咱们该到农学院到农学院， 对对对，对接的本科院校 到工商大学，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啊，刚才您说是从第三年开始，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讲才分专业， 才分专业 是吧？ 对对对，它是需要经过两年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对学校以及对专业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之后呢，他才对这个专业有更好的认识。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招这个层面大家去报的话，实际上只报的是选择的这个项目。 对对对， 它不会涉及到你专业的选择。 对对对 啊， 但是那个我们提前会告诉大家，这个将来你会有这么6种选择。你那个提前是有一个认识和准备。 那这个在专业选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条件吗？还是完全依靠学生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爱好？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专业呢，我们会有提前的一个摸底，就根据学生的意愿，我们会让学生呢填报一些志愿，然后这个根据学生的志愿我们来进行分班。基本的条件呢就是爱好和兴趣。这个成绩没有硬性的要求。 您说的这个摸底调查是在咱们进 在贯通校区，就是我们基础教育的这个阶段，第二年 就是学生入校之后，第二年 对，入校之后第二年 才开始做的这个 对 调查。 对， 好，那么这个是学生，我们在这个七年的时间啊，不同的这个学段，在不同的校区 完成。然后呢，关于今年所涉及到的这个六个专业啊，实际上呢也是凸显了咱们学校自己本身的这个特点和特色、啊、 没错， 我看都是围绕这个农林相关的这个专业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这些专业有什么样的特点特色 啊、那么 给我们大家也简单介绍介绍。 好的好的、嗯、那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六个专业。风景园林专业呢，主要它是依托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所以及这个园林公司，培养满足行业急需的这个园林生产经营管理以及这个规划设计的人才。然后这个城市景观花艺设计专业，主要是培养能够解决花卉艺术设计行业企业实际工作任务，从事城市花艺景观设计岗位的这个高端人才。 嗯， 宠物医师专业，主要是培养掌握宠物疾病防控、宠物医院管理以及宠物临床的诊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食品营养与安全，培养能够从事营养的这个营养餐的设计指导，食品营养的开发、营养的检测、营养评价等方面的高端人才。然后这个生物应用技术，培养的是掌握这个现代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以及基因的诊疗技术等方面的高端人才。 嗯， 旅游管理专业呢，培养的是适应国际化城市和现代都市农业发展需求，具备旅游管理专业技能的高端人才。 嗯 嗯， 这是专业上的这个特色啊。在水一方呢，想问您说，学校的这个城市景观花卉设计专业， 嗯， 这个专业说未来学生毕业之后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起薪水平高吗？ 就我们这个大专层次，因为本科层次现在这个贯通学生还没有涉及到，就大专层次来说呢，他将来这个城市花艺景观设计这个专业呢，面向的是这个花卉设计行业的这个经营管理，从事的有这个室内室外，室内比方说这个鲜花业、酒店业、展览业，还有室外，室外这个城市景观、小区景观等方面，这个植物的装饰设计啊，以及都市农业这个观光园的规划设计管理。 嗯， 目前看这个毕业生的起薪在5000元左右。 哦、 应该是很不错的。 这个专业是不是比较适合女孩子学？ 对对对对对，女孩子对这个花花草草其实是非常好 的。就您这边这个，其实这些专业的话是没有男女性别限制，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男生女生大家都可以选。 对对对 啊，好，那么我们呢来看看这个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大明关注的是咱们这个宠物医师专业，说这个宠物医师专业现在毕业之后，毕业生好找工作吗？是不是都去一些私人的这个宠物医院？ 应该说这个宠物医师这个专业呢，在我们这个专科层次，它就读的是动物医学、宠物医学方向。 嗯， 啊，它这个目前我们的毕业生呢，主要是从就业于这个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动物卫生监督所啊、检疫所啊，还有这个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可以说那个我们非常自豪的是，我们在这个宠物方向呢，12年有一届毕业生，有一个毕业生叫张磊，他毕业之后呢，自主创业成立了这个一个宠物医院，目前连锁已经达到了100家。 哦，那很了不起了。 对对对， 就是、 规模非常大。 对，有自己的这个一技之长。而且呢，也未必都是到这个宠物医院去，因为刚才薛主任介绍还可以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当中去工作 的，是 的，是吧？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啊，因为马上就结束了，过一会儿呢再请薛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贯通项目，实际上自己本身的这个优势，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啊？人才的培养的这个方式上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和特点？再有一个报考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大家的？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有问题可以直接的提给我们。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赞助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7年，学大教育个性化教育体系全面升级，自主招生课程助力优秀学子圆梦名校。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金河，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和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大家有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招办主任薛云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啊。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了解了一下今年我们学校所涉及到招生的6个专业啊，今年在全市招生一共是200人。我们这个项目呢叫做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大家呢读书学7年之后拿到的是专升本的本科毕业证书。 对 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啊、有优势的一个项目啊。而对于我们合作的这个两所学校，一个是北京农业学院，还有一个是北京工商大学啊，一共是合作的是这个两所学校。如果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贯通项目来讲的话，学校在进行这个项目，包括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人才培养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特点和特色又是什么呢？ 好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学院进行这个贯通人才培养项目的一个优势。主要有两大块。第一块呢，是我们有非常优秀的软硬件的设施条件。这里面呢，关于师资啊，师资这块，我们这个市财政呢，或拨款专项经费呢，给我们进行贯通设施的这教育的这个软硬件的建设，为了做好这个基础教育阶段的培养呢，我们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了一批这个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组建了一支高学历、精细化分工、专业从事基础教育的这个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同时呢，这个我们投入了近2000万来建设这个语音室、录播室，包括这个环球地理实验室等学科教室，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教学设施。同时呢，我们这个基础教育阶段这个生活条件也非常优越。我们学院呢拿出了独立的校区，也就是北园校区来进行基础教育，不惜重金呢是打造这个硬件条件。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宿舍是3人间，有独立的卫生间、淋浴，还有24小时的热水。包括我们学院的这个室内的体育馆、健身馆都是免费向学生开放的。在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学院对于整个农业类的这个学生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力度啊，就是作为北京市这个唯一的农业类的高职院校，我们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在这个市财政、市发改还有市农委大力支持下呢，这个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农业户口的学生还有这个低保家庭是免受学费的。在这个高职阶段呢，这个涉农专业的学生也是免收学费的。这个涉农专业呢，就包括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风景园林、城市化艺景观设计，还有宠物医师，这三个专业都是涉农业类的专业，是免收学费的。为了让这个学生呢，更充分的了解未来行业的发展状态，开拓这个学生的国际视野，还有这个思维方式，学院每年呢也会定期组织推荐这个部分优秀的贯通学生去参加这个游学活动。在2017年8月，我院呢组织这个贯通学生是参加了英伦的15天的游学活动。在今年的8月呢，我院还将组织参加这个荷兰的15天的游学。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呢，可以说学院这个领导是大力支持，决定呢对这个贯通学生出国游学的总费用呢是由学院来承担80%， 八成的费用。 这个政策支持力度空前。第二块呢，是我们这个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这个专业呢优势非常明显。我们选择的这个贯通专业，像刚才说到的这6个专业呢，全部为我院的这个国家级重点专业、学院的骨干专业、优势专业。这些专业呢不仅是师资力量强，而且就业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需求非常大，这个就业的前景非常好。 啊。同时呢，它这个贯通专业对接的大学的专业呢，也是极具竞争力的专业。比如说这个风景园林专业是北京农学院的重点专业，它每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会达到一本的录取分数线。 嗯， 像这个食品营养与安全对接北京工商大学的食品科学工程这块呢，它是这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建设点，同时呢也获批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通过这个项目进入到高端人才培养的这些个同学，在农学院包括在工商大学以相关的专业再继续深造，实际上是有先天的优势的。 对，是的。 好，那么实际上呢，对于这个项目呢，大家其实注意的就是刚才一开始薛主任给大家提出的有几个硬件的条件你是必须要满足的，然后再有一个你的中考的分数430分以上啊，我们才能够有资格报考啊。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7年漫长的过程啊，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选择这个7年的这种贯通培养项目，您的建议呢？ 我们说这个7年，看起来很漫长，实际上呢，通过这个你深入的了解，你就会发现，在这个7年的时间里呢，你可以规避这个高考的压力，你可以规避这个各种各方面的压力，你可以选择愉快的这个专业学习。 对。 从这个专业学习中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在这个7年之后你拿到专升本本科学历之后呢，你同样有机会去选择去深造读研究生出国留学，或者是选择就业，这个机会是仍然留给大家的。 对，所以只不过是求学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最后都是殊途同归的。 对对对， 好吧，那么我们呢也先请薛主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有问题呢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提啊，过一会儿我们如果说还能够有更多时间啊，再请薛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吧。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进入的是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了，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提给我们。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是一所集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为一体的国家级重点学校，前身为北京市实用高级技术学校。2009年，经过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2012年评为全国一体化师资培训基地，2014年评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单位，2015年评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学院按照以人为本、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培养一名学生造福一个家庭、学会一门技术、打开一扇成功的大门的办学宗旨，培养思想品德优良、专业技能过硬、身体心理健康、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学校坚持校企合作，同企业开展订单培养、引企入校、领岗实习。学院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同时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的人才培养基地，为企业培养了大批清新本职岗位、注重工作实效、善于团结协作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学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学院以就业为导向，技师工作室为平台。学院相继成立了 3D 数字游戏技术、二维动画、维修电工、影视制作、数字出版、电子商务等7个工作室，其中赵雷首席技师工作室更是成为国家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的梁平主任为大家做介绍。梁主任，今天呢咱们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其实区别于刚刚介绍两所学校，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因为自己本身呢我们是一所技工类的院校。 对 啊，另外一个你说到这个新媒体现在多火多热的一个专属名词啊， 一直很火。 对，所以呢肯定相关的专业也会是得到大家的充分的关注的啊。那首先呢也先给咱们的考生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的总体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招生的专业的设置。 好的，今年呢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在中招这边呢，准备一共招收270名学生，其中呢，有70名是作为提招来录取的。 嗯。 这270名学生可以报考我们在这个招生简章大本上，我们一共有19个专业。 嗯。 这19个专业呢，又分成4个专业群，第一个专业群呢是新媒体技术专业群，还有一个航空服务专业群，电机制造专业群，还有一个智能这个城市服务这个专业群，可以报考是这4个专业群。另外呢，我们学校目前呢是有三个，这个19个专业啊分成3个，我们叫专业部，是大兴有2个专业部，也分别是新媒体专业群还有航空服务专业群。昌平区呢有一个专业部，是我们的这个智能服务这块，还有一个电器这边的，都是在是分别坐落在3个专业部里面的。 一共是涉及到的专业是12个专业吧？ 对，12个专业，然后加上专业方向的话，要细分是19个方向。 19个方向。 对对对。 然后呢，4个专业群哈。 对对。 今年咱们在这个专业当中设计，是不是有一个变化？ 对，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各位考生和家长能看到，我们有一个叫现代物流专业，这个呢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变化。这个专业呢，是我们是跟这个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啊今年联办，我们这个是属于3+2的中高职贯通实验班。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学生在校是5年的时间，前3年是在我们这儿，3年过后通过考试也合格的，然后继续前往这个财贸职业学院进行学习，是这样。 他毕业之后拿到的证书是什么？ 他要通过财贸这边的这个财贸职业学院的这个毕业之后，那拿的就是人家学院的大专证书了。 哦， 对， 大专证书。 对对对。另外，我们学校的其他专业的学生，然后其实在校也一般是都是3+2或者是3+3的，3+2毕业之后是拿到这个是高级工的证书，同时也拿到一个大专的证书。3+3呢，那他的技能层次就更高了，他达到一个技师层次。咱同时也是有一个大专的学历证书的。就是在校学习也基本上不是说3年，在我们学校也都是5年或者是6年的时间。 好，那实际上呢，从这个技师的层面上面来讲，那就按我们现在提法的就是大国工匠，朝着那个路数去发展。 对 对 对, 对，也确实是。你看我们这个在学校培养的方面嘛，我们你要到3+3的技师层次，我们都是学生进入技师工作室的。我们的赵雷老师的这个技师工作室，国家首席刚才也说到了技师工作室，大国工匠，现在如果你要进入赵雷老师的这个工作室的话，其实好多对赵雷老师不熟悉，但是像咱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九色鹿很熟悉。 对， 九色鹿的这个冯建南老师，制作九色鹿的冯建南老前辈，他是一提到业界都是竖大拇哥的。他是我们赵雷老师的老师。 哦， 就是说如果你要 那是大师，大真是 大师的徒孙 了， 就算是。 对， 嗯， 对，这大家我估计还不知道九色鹿是什么。 对对，好多是那个，但是很出名的一个， 是一个这个以敦煌壁画 对 为改编的，上世纪应该是七八十年代 的 这个 对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座非常著名的动画。 对 啊， 对， 大家可以翻来去看一看啊，可以当徒孙去了， 可以当徒孙去。对，另外呢，这个我们不光是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动画呀还多媒体制作，其实我们在2002年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是北京市比较早开展这种新媒体相关技术和专业的学校。当时可以说北京市好多学校还没有开展动画会展，那些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才的培养上，刚才一方面您讲到的是这个工作室， 我们 是工作室的这种培养， 对，以技师工作室为平台进行培养技能方向。 那进入到这个工作室需要学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首先呢，就是你的今年中考的学生你要报考我的学校，然后呢进入我的学校来就读，然后3年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选拔，当然前提也得是学生有一个在这方面有一个就业的意向，通过我们的选拔考试之后才能进入这个工作室来学习，因为工作室不是这种大班的教学模式了，它一个工作室都是小班的了，基本能留下来的那会儿就分得很细，一个班就是10多个人20人以里，是这样，老师一对一的带着，而且工作室的这种教学模式基本都是企业的一些项目要融入到教学当中了。 这是进入到工作室，除了工作室之外其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式还有什么？ 我们校企合作是肯定都是基本所有专业都是有校企合作方面的，你像这个我们的电子商务， 然后是跟京东这边是有合作。另外我们的航空服务，刚才我看咱们那广告片花里边，我们的大兴区的两位领导也都说了，这新时代给了大兴的新使命和新机遇。我们这边的航空服务专业部也是在大兴区，坐落在大兴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嗯， 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专业整合，特意成立了这个航空服务专业部。 嗯， 效果不错。从2016年开始，每年都有一个学生是空乘，可以正式进入了。2016年我记得叫刘向红。 嗯， 然后2017年还有一个是海航，刘向红是海航的一个学生，然后是杨廷伟。2017年、今年呢已经确定了有两个学生，一个是王俊杰，他是昆明航空，另外一个是叫杜伟红，是我们的也是海南航空的一名空乘。基本上一年一个，到今年有了两个。 那咱每年这个专业能招多少人？ 这个专业比较火的，这个专业大家报的也比较多，基本上是两个班60人，两个班到三个班之间，是这样。 相关的报名的条件直接去学校咱们看那个招生。 对，现在正式准备不开始提招了吗？ 对， 还是要赶早，因为70个名额确实不多。咱们的考生拿着这个相关的手续，准考证、那个成绩单、体检表，到考生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地点来进行提招登记。 好，那么这些个热门的专业啊，大家呢得是这叫什么？先下手为强，是吧？ 对。 那么关于到这个报考的相关的要求和条件，有没有需要跟大家特别提示的？ 一个就是今年的北京市的中考生，当然了，这个如果你是外地户籍，但是属于随迁子女，也可以报考我们的学校。另外像航空专业啊，可能会有一些身高上的限制，但是为了大家都有一个梦嘛，在里面也完那个为了很多孩子的这个航空梦，所以孩子还要长身体，所以基本现在比如女生1.6米以上，男生1.7米以上就可以来，因为他未来3年还要长，那长个儿。 对， 但是呢，就是我就这里请考生和家长，这个要也是做好思想准备吧，因为学校的学习也是比较，学习都不是一帆顺利的，是吧？也是要付出辛苦的。学校管理呢也是比较严格。我们10多年了有一个传统，叫做贴身管理。开学从91开始，3个月的时间，班主任老师从早晨7点，一直盯到晚自习结束。然后平常的时候呢，中午是封闭式的，学校学生不允许出门，包括走读生都不允许出门，是这样。所以这个贴身又贴心，为了保证于这段的时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非常躁动的，这个比较难管，也是为了能够给他们从小就树立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养成吧。 是 这样。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躁动的。 对。 所以老师确实是很辛苦啊。来看看这个伊文啊，想问您一下，说学校呢有这个无人机操控技术这个专业 啊？对， 是吧？ 对。 说这个专业未来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去向是什么？可以从事什么工作？ 对，这个孩子问的太好了。这个刚才我没有说无人机，我们操控技术专业是非常厉害的。未来之后呢，可以去相关无人机的企业。我们现在无人机的外请的专家是刘冠华老师，这个圈内人一提到他都是很厉害的，他能够他在世界上得过第二名。对，就那个涡喷的这种飞机能够立起来原地旋转，这个距离地面1米多保持不动，是这样。去这个相关的企业进行生产一些比如军用的一些靶机，或者是农用的一些测绘的这些机器，都是可以的。另外也可以进行操控，航拍，这些他们都是要学到的。 这个专业能招多少人？ 一个班。 一个班。 对，这个30人一里，20到30人之间。 好，那么应该说这个专业未来就业的前景还是比较， 还是非常不错的，对。 是吧？您看这个我们这听众还是挺专业的，大家问的全都是比较，我们说什么比较相对来讲又冷门又热门的专业。您看说完了这个，又有问这个 3D 打印技术的。这个陈风沐雨啊， 对对对， 3D 打印技术这专业说未来就业的话，这个方向是什么呀？ 这个主要是指的是医疗方向。医疗方向我们 3D 比如一些牙齿，包括一些这个可能跟就是牙齿还有一些脑部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比如外创伤所受到一些保护罩，受伤之后打印一些像那个保护罩，做一些外科手术用的一些东西，是这些。 好，回归本真，想问一下学费的情况啊，说这个这些专业的学费贵不贵？ 不贵，因为是公办院校，所以我们的专业呢基本上就三种，一种是2800，一种是2200，还有一种是1800，就这是一学年的费用，一学年一年的费用，两个学期。 学费不贵啊，但是呢，大家呢追求的就是低投入高产出， 高产出 是吧？ 对， 您这边有过相关的这个测算吗？我们学生的毕业未来就是就业之后他的起薪的水平， 他的这个，你像我们空乘的这些学生就不说了，反正每次回来都是这个笑容满满的。 对， 你像我们一些多媒体的学生，现在基本上都在咱们那个央视大楼，这些学多媒体专业，还有这些他们都是后台编辑的，这些都是5000-5000-6000吧，因为媒体行业可能更高。这些，你像我们的孩子马金铎，他是《火锅英雄》这部电影后面的调色师。 哦， 有些问的专业，他们这好像行内有些不好意思说。 嗯， 这个，他对这些他的薪资水平。 对，确实不太好讲。这个，因为做在媒体的这个行业的话，因为你如果要是 媒体的行业，可能收入都是比较高的。 当然也不尽然了。 对，分岗位也是。 对，也是分岗位的。但是我在讲的就是在媒体工作当中，你要是掌握了一门技术的，因为现在凡是有技术的，手艺都是最值钱的。对吧？ 对， 所以我们说叫技不压身啊，掌握一门技术，掌握一门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的。 我们有很多学生，现在有时候晚的时候睡得比较晚，经常跟一些往届毕业生网上能聊天。我说干什么呢？老师，我这个央视国际频道晚上有个加班，3点钟有些新闻档，我说准备要那什么，都是确实是很多年都在从事技术行业，然后也受到了单位的重用。 是的。好了，那么我们呢，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请三所学校的各位老师介绍到这儿吧。咱们各自公布一下自己的咨询联系电话，好吧？先从贾院长开始。 好的，我们的咨询电话是69204968。还有一部呢是海淀校区，刚才我说的这部是大兴校区，海淀校区是82907413。同时呢，我们通州校区呢也有一部电话是80882736。当然说网址就是3w.北京交通.edu.cn。 好，好嘞。那么我们来看看薛主任，咱们农业职业学院。 好的，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4928742。84928942。还有一部手机15811506280。 好的，来最后梁主任。 好的，这个有航空梦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打我们的咨询电话，我们航空服务专业部电话69239153。如果你有这个电视台工作梦的这个学生们，可以打69207737。从事 3D 打印或者这无人机的这些考生们，可以打89700621，找我们昌平校区。 哦，哎，你这个服务太到位了，各个不同的这个专业类别啊，有不同的这个咨询电话啊。好了，那么相关的咨询电话，如果大家没记下来呢，没关系啊。明天呢，我们会有咱们今天三所学校的官方微信的推送啊，大家呢，到这个微信推送当中，也可以能够找到各自的咨询联系的方式。好了，再次感谢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三所学校的各位嘉宾老师，谢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是我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明天呢收尾阶段，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招办的马红辉主任为大家进行的中招志愿的填报指导。另外呢还有166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相关介绍。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呢一起关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